台怎比得吕后？皇娘，李良泽怎比得萧何？丞相，大人你怎比三齐王？这汉宫全当作鸿门宴上，有老我夫比范能怀，怀抱痛吹抱，在身旁了无言。